道。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魏银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，第56集。到了十点的时候，天气变得很热，纸页一片亮白，夏九家觉得刺目。就在打算努力看的时候，忽然之间一片阴影飘来，罩住了他的脸颊，还有他的教父。夏九家转头，发现沈西正在撑着那把花伞，花伞完全停在夏九家的头顶。沈西握得很稳，让伞45度倾斜，自己英俊的脸倒是在阳光里。夏九家甚至能看清对方的睫毛。沈西睫毛很长，偶尔眨眼时点点金光颤动，非常好看。 不用。 等着呀，你写。 真不用。 你觉得不好意思呀？那两个人一起打伞总没问题了吧？ 说着他往夏九家那儿稍微靠近了些，一柄花伞遮住两人，觉得也有一种挺特殊的温馨。身后安仲难以置信， 不敢相信，这个人是六班老大，是咱们的哥。哎呀， 换回几声叹息。他周围有好几个人都在吃鸡，其中一个爸妈都是佛教徒，他也号称是佛教徒，拿枪崩掉一个立马就说一句阿弥陀佛罪过罪过，接着照崩不误，看不出来罪过。过了会儿，红星尔克让人收伞，拿出翻版。豆，你继续写，沈哥帮你翻翻版，除去拼搏我黄你蓝，剩下都是一样的。沈西说完接过夏九家的翻版，翻到黄色，左手拎着挡在夏九家的身前，又竖在夏九家膝盖上，同时用右手拎着自己的，也撂在自己的膝盖上。夏九家思考几秒，想到沈西期中不算语文政治竟与自己同分，害怕翻车，没再吱声，躲在沈西举着的翻版的阴影当中继续写了。一道都没有做完，夏九家有愧疚感，与以前不大一样，竟然心疼沈西，觉得自己这样对沈西不公平，只得扔掉书本，伸手握住翻版。 不看了，我来吧。 哦，翻版活动十分无聊。哎，咱俩玩点什么游戏吧。 什么游戏啊？ 玩猜人名。 那啥， 就是一个人想一个名字，另一个人提问十个问题，而这个人只能用是或否来回答，问完十个问题，猜的一方给出答案。 好像非常幼稚。 算了，你想一个游戏。 就这个吧。你先想一个名字，我猜。 行，好了。 第一个问题啊，他是虚拟当中的人吗？ 不完全算。 他是现实当中的人？ 也不完全算。 晕，不是虚拟当中的人，也不是现实当中的人。他生活在城市里吗？ 不是。 他生活在农村吗？ 也不是。 不生活在城市，也不生活在农村。他从事脑力工作吗？ 不完全算。 他从事体力工作吗？ 也不完全算。十个问题全部问完，沈西说的全是这种正常应该非 A 即 B， 但他就不是 A 也不是 B 的十分奇怪的东西。夏九家只好不甘心的选择放弃， 是谁啊？ 鲁滨逊。 嘿嘿。 确实，这个故事有原型，也有加工。鲁滨逊不生活在城市，也不生活在农村，不完全从事脑力工作，也不完全从事体力工作。接着，二人互换。夏九家心想的是六班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同学，然而沈西只用了短短五个问题便猜出了答案，没有任何依据是被浪费了的。来回几轮以后，夏九家发现沈西的第一个问题永远都是咱们俩的老师同学，如果不是就直接排除六班，将范围扩大到R中全校，最后到现实中的名人或者虚拟中的名人。于是在某一轮，夏九家有了对策，心中想的就是沈西的名字，这样他既不是他们俩的老师同学，却还留在六班，沈西往外面猜方向就会错误。他觉得自己挺有心机，出乎意料，六七个问题以后，沈西又绕回来了。他在六班， 嗯， 期中考是学年第二。至此答案已经十分确定，夏九家也只好承认。 嗯， 他本以为沈西会直接的讲出沈西两个字，没有想到沈西却没就此停止，声音低沉继续问第九个问题。他转眸看着夏九家，还有两个问题是吧？第九个，你不讨厌他是吗？夏九家呆呆地看着身边的沈西，足足七八秒后他才垂下眼睛。 嗯， 那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很喜欢他是吗？ 我 必须回答是或者否，不能说谎。时间在一种异样的气氛当中缓缓流逝着，夏九家还是垂着眼睛，不知道该大方承认还是该口是心非。过了大约半分钟，夏九家竟豁了出去，一咬牙，喉咙发紧，飞快地嗯了一声。 嗯， 那声嗯非常短促轻微，然而沈西还是听清了。轮到沈西讲出答案，他轻轻地问，豆儿，是我妈，是沈西吗？夏九家终于再也无法忍受，正好红星耳科宣布新的口令，夏九家正襟危坐，认真翻动翻板。 不玩了，你滚一边去。 看台前方过道里边，红星耳科愤怒大叫，用粗手指狠狠的指，还一戳一戳的， 你错了，你。 夏九家还是呆呆望着前方，红星耳科几步上来， 第三排第五个，说你呢。 沈西余光一看，急忙伸手帮身边皮冻将红色翻成黄色，见夏九家调整过来，红星耳科颜色稍霁，转身走下右侧楼梯。对面什么什么动物的人嘻嘻直笑， 你看这教育厅翻的翻板，这加油的油，那油字下面还真有一滴油了。 中午，夏九家与沈西进了一家特色饭店，看看菜单，气势磅礴，然而一个都不认识。 呵，这个白雪洛粥看着不错。 行，还有这个破冰发芽也很好听，凑在一起很有意境。初春又降了一次冰雪，却挡不住勃勃生机。他和皮冻坐在船头观看欣赏，参加运动会的人多，来小饭馆的也多。十五分钟后菜才上来，二人傻眼，白雪洛粥就是蒜茄子，茄子中间剖开塞一堆蒜末，蒸好淋点油盐酱醋就完事了。感情白雪是蒜，粥是茄子，而破冰发芽就是小葱拌豆腐，豆腐切成小丁焯熟，撒上葱末鸡精等等， OK 了。没法再等15分钟了，只能将就着塞一点儿。两人都没吃饱，又回市体育馆。下午太阳又大又烫，早上棉花糖般的云彩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一片都没留下，好像已经被晒得融化了。红星尔克搞了一上午的活动，终于放过R中的学生。夏九家又拿出教辅铺在腿上，一道一道地看过去。沈西再次撑起花伞为夏九家制造阴影。夏九家也懒得搭理，这本书是随便买的，就打算趁省运动会从头到尾翻上一遍。他平时不额外做题，只做学校要求做的，还有老师推荐看的。身后的安仲又叹道， 这种人是六班老大，咱们的哥 不服就换。 哎，不，您带着六班校庆拿一等奖，篮球赛拿冠军，自己也是七次大小考试一次第一六次第二，您皮但要稳，皮中带稳，稳中带皮，最合适了。 你就是嫉妒我们俩有伞。说完转身继续擎着那把伞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